见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。和大地一样宽广。